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俄罗斯奥尔顿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白驼山英雄青年发电站》，是引以自豪的青春大纪念碑、青年强国的象征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在该出版社举行。